要向你道歉，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用声音陪着；在你最饥肠辘辘的时候，我还满口的外焦里嫩，汁香浓郁，甜糯软滑；在你工作满满无暇休息的时候，我还给你推荐那么多刺激好玩你没去过的地方。我真的错了， 错了。 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在线观看我们的节目，或者登录北京广播网点击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 是的，或者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和我们及时互动。今天是有奖品的哦。 哎，没错。那大家呢，如果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有任何搜索的需求，同样呢可以发送您的问题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是的，今天我们聊房。 对，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房呢，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房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 但是跟我们平时所说的房还有那么一点点的一样，就是特方便。 关键问题是跟吃有关系， 而且是非常快的就能吃到，还特鲜的东西。 我跟你说，前两天我去亦庄看房的时候， 有嘿， 哎，销售顾问在介绍他们家房的特点的时候，其中不止5、6、7、8、9、10次的提到，哎呀，我们的附近在几公里之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品牌，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这个房子的这个配套，你几乎想吃什么下个单他就送过来了。我说是什么呢？他说是河马先生。 河马先生，我第一次去也是在那个亦庄那边，亦庄目前有两家。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楼盘是哪个楼盘，那一家呢是在亦庄城区里边，还有一家呢是在一个城乡结合广场，还是叫一个什么地方。哎呦，我那个是第一次在河马先生里边吃饭。 嗯，哦，你还在那儿吃饭。 我之前去逛十里铺的时候，也就是去逛一逛，然后买点酒。 看看， 对， 哎， 看 我也是在那儿逛一逛。 对，然后他那儿酒还蛮不错的，然后买点那个葡萄酒啊什么的。但是也看到了能吃饭的区域，不过十里铺那边人稍微有点多，我就没在那儿吃。但是我到了亦庄那边，刚好下午可能是2、3点钟吧，人不是特别多了，我在那边看，哎呦我的妈呀，全是带壳的，都是活的。 价格呢？ 价格没注意看。我就看有那个什么，有我特爱吃的，就是龙虾特别多， 而且种类很多。对， 有最大的波龙，澳龙，这都是比较贵的。但是澳龙我们吃了一只澳龙，多少钱？整个下来大概是180多吧，因为它有一个那个加工费，你可以选择是让什么清蒸啊、蒜蓉啊、辣炒啊等等，加工费好像是15一斤还是怎么的？我们一个那个澳龙是买下来是个140多还是150多一只，加上加工费大概180多块钱，整整豁大一盘。然后还买的那个小龙虾，刚出的小龙虾也是活的。 我跟你说，要吃小龙虾的话，这个季节去他们那儿最好了。 嗯， 他们现在上的全部都是品质特别好的小龙虾。 哎，我没注意看品质怎么样，反正吃起来特 好。哎，前两天我有一个朋友，然后就是我去亦庄看房子的时候，他说中午在我家吃饭，我说吃什么呀？他说你想吃什么呀？我说我特别想吃 小龙虾， 因为这个季节一到，你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花毛一体和小龙虾各式，对吧？ 对。 所以说那行，他说那你来吧，他说我给你做那个麻辣的小龙虾，我说成。 嗯， 我说我想吃清水煮的。 哎呦， 后来到他们家之后呢，还真是这小龙虾个头都特别大，特别饱满，关键打开之后特别干净，这个是很难得的。 嗯， 后来我还问他，我说你这小龙虾在哪买的？他也说是河马。 嗯， 然后在河马的 APP 上下的单，特别快。 那就是他们家就在河马附近呗，河马是5公里，免费送嘛。 他不叫河区房吗？ 对啊， 对吧？ 对啊。 哎，那要如果这样算的话，你知道离咱们台最近的是哪家吗？ 那就是十里铺吧。 不对。 哪儿啊？ 就是应该在乐城。 乐城有河马吗？ 马上开， 哦，马上开。 对对对，我已经看到了， 哦、真的， 就是、马上就开在双井的乐城那儿、咱们台到那儿应该是不到3公里。这样算下来，我们家也属于是合区房。哎呀，以前都说是区房是吧？ 啊、 然后给孩子上学呀、这样的， 是 对吧？现在合区房听着也很高级的样子。 哎呦，听着确实高级，关键是确实方便。比如说咱们在那儿直播的时候，乐城开了之后，咱现在直接下单来一个波龙。对不对？咱俩吃不得吃个稍微大一点的、 高级一点的？ 对，来一波龙，啪，估计可能这时段不完就送到来了。 对，哎，最最重要的，你知道那个价格 啊？ 哎呀，说到了价格，如果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有10位听众 啊 获得100块钱的盒马的 代金券。 就相当于购物卡 啊， 这个100块钱呢就能买到一只波士顿小龙虾。不要看它是叫波士顿小龙虾， 买一只， 你可以了，99块钱，你还要怎样？ 你冲镜头比，一只波士顿小龙虾是多大？ 这么大呢？ 你比的得有20多厘米。 我跟你说，真的，波士顿小龙虾连钳子，夹子肯定有这么大，对吧？这个99块钱，而且100块钱能在他们家买2斤现在品质特别好的 小龙虾。 啊！但你知道波士顿小龙虾如果在普通餐厅卖一只多少钱吗？ 那就怎么也得150左右吧， 200左右，168，160，一般都是168左右，或者188，你还要怎么样免费给的？ 你别杵我，真是谁请客，真的是 河马请客， 河马请客。 对， 哎，怎么得呀？ 就特别特别简单，大家可以呢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今天呢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推出了一条内容，应该是在今天微信公众账号的最后一条，推了一条福利帖，叫河马十城同开。在这篇文章下面留言，我们会在精选留言里呢随机挑选2位幸运听众送出，来来来，当当当当，我们这儿展示的河马公仔特别可爱啊， 就这个蓝的， 对对对对对，长得跟小胖一模一样的。哎呀，另外呢你还可以下载河马的 APP， 然后在右下角点击我的2个字，那个我的页面当中呢会有一排河马门店的图标，然后您呢可以查看离您最近的河马店，截图和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互动，我们将选取10位听众啊获得100元的河马购物卡。简单来说，您呢首先要下载河马的 APP， 盒子的盒，马呢就是 马上的马， 河马的马。然后您呢在这个 APP 里有一个我的那一栏，您把它点开呢，你就会看到有一排的河马门店的图标，然后您看，哎，哪家店离我比较近啊，您啪给它点开之后截个图，把这个截图呢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CHWLDSS CHWL876 上面。 以后这些苦活累活都让我来啊！ 哎呀，我这不是想帮助你一下吗？ 哎、特别好啊！说完了吗？ 说完了。 反正今天是有2个礼品，一个呢是看我们今天的微信推送，上面写着一个福利帖，在下边的评论，您评论完了之后，我们会选出10位朋友送给 您。2位 啊！ 公仔只有2个，谢谢您。 这么可爱的公仔只送2个。啊，反正是2个哈、啊，就直播间这俩送给您啊，一人一个，然后我们会选评论区的评论就比较好的啊，就跟您的语言特别美的这种，我们送您一个河马公仔，这河马公仔还挺有意思，它这个中间抱了一心，这心上面写着河马，最关键这心啊，屁股后边还安了一个那个小吸铁石， 哦，真的吗？ 跟它肚脐眼这边能吸在上面，你看吗？刚才我给它卸下来，我还以为是被我掰坏了，没想到人家那个小手臂上也有两个小吸铁石，能够抱着这心。 哎呀，做的真用心。 对呀、啊，特别用心的一个河马先生的一个小公仔啊，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送给您。还有就是您现在下载河马先生的 APP， 下载完了之后，在里边点击我的。可能您的定位要打开啊，这样呢就能搜索到离您最近的一个河马先生的门店，这个时候呢您截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今天抽取10位朋友送给您河马先生的100元的这个算是优惠券也好啊，或者是代金券也好啊，或者是购物卡也好，反正100块钱送给您啊、OK， 说我胖的听众朋友们，请问跟河马公仔比起来，我是胖了那么一点点，但是跟小胖比起来，难道没有看出差距来吗？ 咱俩比都显得你胖，你还跟我比什么？那说明你确实是胖。 因为我吃的好，你知道吧？今天不是吃河马先生的这个很多的海鲜吗？我准备跟大家一块儿去。刘思萌说了，说这个啊， 对不起，我看错了 啊。 然后呢，萌萌说说这个吃过十里铺的河马的帝王蟹超级鲜，还有几乎呢天天在河马下单买东西，免运费超级方便。 对 对, 对， 你看看人家生活水准，瞅瞅。啊 ，Seven 梁说了，双井乐城的河马已经开了，你们快点订吧。我前一段时间去的时候还没有啊。 哪儿啊？ 双井乐城的 啊，真的？ 对呀、啊，因为你看啊，现在是这样的，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这个河区房的事儿，好多朋友都特别关心，多少公里之内？ 对， 是在河马先生门店附近3公里范围内的房子都被称为河区房。 对， 就是买起来之后你会非常非常的方便。然后比如说你日常的这些，你就想吧，你想你买什么，从菜到生鲜，海鲜、肉类、酒类。就这种吃的东西你都可以、然后在这个河马的这个 APP 上直接下单，然后就很快就送到你那儿去了。而且你知道他们为什么送的那么快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人多呗。 不是，我曾经看过他们的一个介绍 啊， 然后他们在这个分拣的时候呢，都是比如说我统一下单，我这一单里头又有酒又有海鲜，然后又有肉又有菜，他不是一个人去负责对接我这一个单，他是按照我下单的这些品类，然后瞬间通过他的后台大数据下到各个的这个分拣平台去、然后每一个区域都有对应的工作人员、然后拿你到你单，迅速的要在3分钟之内完成分拣、然后装到一个特殊的不同颜色的袋里头，夸挂到那儿弄走。 对， 所以呢 都在上面飘着。 对，所以他的分拣工作就是属于这种数据化处理，他就特别的快，而且他有时间的要求在3分钟之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都在说河马的配送很快的一个原因、而且他有自己专门的配送人员。 所以就这么快， 他不是依靠第三方。 哦，好，我再跟大家更新一个消息啊，乐城的那个店可能您看到牌子了，但是准确的消息是这个周六双井乐城店开业， 对不对？ 对， 我就说嘛，不可能啊，因为我前两天过去的时候还只是看到一个这个门店的那个牌儿，然后还没有开， 就是装修什么都已经好，这周六就开了、各位可以下载河马先生的这个 APP， 您可以就开始订了。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大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大兴的朋友们要注意了，同时开业的还有一家在大兴的世界之花，知道在哪儿吗？ 哦，知道，世界之花吗？ 哪儿啊？ 就在大兴啊。 大兴哪儿啊？ 世界之花啊。 给你三个选项，亦庄、旧宫、黄村。 那还用问吗？ 哪儿？ 肯定是在我大黄村啊。 不是、是在旧宫 啊， 在旧宫开，竟然没有在黄村开。 那黄村马上就要开，我觉得。 哎呀，反正这个也是啊，这个大兴的世界之花店马上也要开了，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啊。另外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今天怎么能拿到福利？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今天我们有推送，有一个福利帖在下面评论，你有可能获得的是我们的这个河马先生的小公仔。另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现在下载河马先生的 APP， 里边点击我的有一个定位，寻找您身边最近的河马先生的门店，然后截一个图，甭管多远啊，截一个图发给我们。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抽取10位朋友，送给您100块钱的河马先生的代金券。 对，其实呢，像在河马，为什么大家都会喜欢呢？因为它的东西真的是非常的新鲜。比如说呢，这个有河马够新鲜，在河马呢就有个品牌叫做日日鲜，就是、哎呀，听着名字就知道那种每天都有新鲜的水灵灵的这种蔬菜的感觉， 就跟咱俩似的。 对，我站水灵灵啊，你站天天， 我是每天都鲜。 所以像一些绿叶菜呀、鲜猪肉啊，它已经达到了几十种，而且呢保质期的这个不管是3天、5天还是7天、但在河马的日鲜都是一天的销卖期、售卖期、就只卖一天，确保呢就是给我们的产品是极致新鲜的。 是， 我觉得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必须要做一个电话连线，因为我们想连线一下河马的工作人员小萌，让小萌能给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啊。小萌还在忙是吗？那好吧，我们两个先这个先给大家简单的再做一下介绍吧。 那我跟你说， 小萌你太忙了，不能因为河马的顾客这么多你就不考虑我们听众的感受。 谁让人家萌，人家叫小萌，你看你小熊。 我就熊。哎，不过真的还是说回到河马，因为好多朋友都在说哈自己在河马的一些体验，欢迎大家在我们今天直播过程当中把自己和河马的一些体验告诉我们，因为很多朋友选择在河马就是因为 有这种有河马够新鲜，它是购买的够，就是它所有的东西，你比如说像这种俄罗斯的帝王蟹，哎，这在一般的比如说水产市场，它不得养个比如说十天二十天直到它卖出去为止。 什么养？那叫冻个十天二十天的。 我的意思就是养个十天二十天的，然后呢直到它卖出去为止，对吧？但是在河马不是这样的，河马不会因为它的身价很高，它的身份高贵，就给它更多的停留时间， 是 也是一天，必须要完成一天售卖， 一天就走了。 对，必须要完成，完成不了， 要不就卖出去，要不就回大海，你选吧。 对，我选择。 最后没几个回去， 来不及回去， 进河马的基本都走了。 所以我们这么着，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流程能够达到日日鲜这样的标准？我们还是要联系我们的小萌。 小萌来了， 喂，小萌， 小萌好 ，Hello， 哎，小萌 好， 你好，你好，你好。刚才我们还在说啊，说这个很多朋友都在说自己跟河马的一些这个情缘。其实大家之所以喜欢河马，就是因为在河马上购买的东西呢，都是足够新鲜的。所以有个品牌叫做日日鲜嘛，特别想问问小萌，目前日日鲜就在北京这个日鲜有多少个品类？ 北京现在是这样的，日鲜呢，我们主要有蔬菜，然后有鸡蛋，有猪肉，然后鸡肉，这些都有日鲜。然后在上海还有牛奶，以后北京也会上。然后为了就是因为北京的人喜欢吃那个豆腐豆制品，那其实我们还做了日鲜的豆腐，日鲜的豆腐是只有北京有的。 哦，哎，咱们这个日鲜的豆腐，然后也是咱们采购过来的还是咱们自个儿做的？ 是我们跟一家这个厂家然后做的， 特别定制的，对吧？ 对，特别定制的。 哎呦，太厉害了。目前来看这个日鲜在北京的话，哪些品类是比较受欢迎的？我在猜应该是肉类的。 其实呢，蔬菜的受欢迎程度会更高一点。 哦，真的吗？哎呀，真是。 对， 主要是我不吃素，不太好意思啊。 对，蔬菜呢，比如说，因为我们所有的日鲜的蔬菜都是300克一份这样的小包装，那其实一顿两顿就可以吃完了。那现在其实我们卖的比较好的蔬菜，像现在比较当季的有蒿子杆儿，然后小油菜这些，因为它是绿叶菜，所以它的新鲜特别的明显。就是你到菜市场，如果看到那些前两天的菜，它就蔫了嘛。 对呀、 啊。但是日鲜的蔬菜，就是那天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说，甚至我们的蔬菜里有，就是正好发现了一只活的蜗牛，就说明就是确实还是蛮新鲜的。 而且那个颜色看起来就是透着这种春天的这种感觉，对吧？ 对，然后现在的日鲜的鸡蛋其实卖的也很好，肉当然也还不错。就是鸡蛋呢，因为现在很多人给宝宝吃，他希望那个鸡蛋是新鲜， 对， 新鲜下来的，然后他那个会就是吃起来会口感也比较好，然后营养也比较好。 有好多朋友都在关注哈、因为我们说在日日鲜，就是不管它的保质期是三天、五天、七天或者是更长，但是在咱们河马日鲜都是只做到一天的售卖期，对吧？ 是的，是的。 那要如果这一天万一比如说卖不出去怎么办？ 首先呢，我们其实会在采购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数据上的指导，就是我们会在看之前的一些销售的情况，然后呢去定一个当天的一个这个采购量。那基本上我们现在的这个99%左右其实都是可以卖掉的。那如果卖不掉的话呢，那我们一般就是选择销毁。 所以啊，好多朋友还在说这个怎么能做到呢？关键人家有数据呀、大家知道吗？河马的数据可强大了，就基本上在各个环节都是靠数据去说话，对吧？ 是的，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追溯其实也可以追溯到消费者，因为消费者是可以用河马 APP 来下单的，那他买的每一个商品其实就是有数据的留存嘛。那万一比如说这个商品万一出现了一些什么问题，然后需要召回的话，我们也可以直接在 APP 端看到是谁买了这些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处理。 还有呢，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说到了，就是咱们的蔬菜包装一般都是300克，对吧？ 对，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因为其实我们自己在平时买菜的时候就会发现，动不动就买多了。像这种新鲜蔬菜，如果你买多了的话，放两天之后根本就没法吃。所以这300克其实很适合现在的小家庭，比如说家里两三口人的，哎，买个300克的蔬菜，还可以多买几样，然后基本上一顿到两顿就吃完了。 对，是这样。尤其是叶菜，因为叶菜其实大家对新鲜度的这个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个日鲜的蔬菜其实都是叶菜为主。 还有有朋友在问啊，我们有一朋友在问，想了解一下河马当中的这个好多那种小，就是好多的这种小店。 他们的 盒马里面的联营店吧。 对对对，然后他们的原材料也是由盒马来提供的吗？ 有一些是这个由厂家来做的，然后有一些是盒马来提供的。就比如说我们有一家这个做港式烧腊的店，然后它里面因为它原来是用的冻肉来做这个港式烧腊，那其实味道口感其实就比较一般。后来呢，他们就从冻肉转成了他们会用盒马日鲜的猪肉来做，然后就是它的口感其实变好了之后，因为盒马日鲜的肉它是冰鲜肉，它不是冻肉嘛，然后它的成本其实还下降了，然后它的这个味道也上去了，其实就还挺好的。 所以在盒马里其实挑选这些特色的小店的时候，咱们也是有一些筛选的，对吗？ 对，其实现在呢，我们首先是有一个筛选的门槛，然后比如说像北京呢，我们会更多的去跟北京的一些本地化的品牌去谈，比如说我们在十里铺那家店，其实我们是引入了稻香村的，稻香村的炸串是可以在这个盒马里面吃到的。 对对对， 嗯， 我在那儿吃过，是的。嗯， 对，一般都是两鸡两羊的组合。 明白。而且每个店好像它的特色也都不太一样哈。 对，每个店我们都会按照比如说这个店的这个首先是面积啦，然后其次呢就是周边的一些消费者的需求，然后我们会去做一些这个不同的联营商。一方面呢就是有一些联营商是一些品牌化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本地化的，这些都会做。 明白了。 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在说了哈，说这个皮卡丘说正要去盒马买材料呢，就听到节目了，特别想吃海鲜。 哎，好，一会儿我们抽一抽，看能不能抽着您，给您100块钱的代金券，您就可以去买了啊，刚好够您买2斤的小龙虾， 真好。 对，好嘞，萌萌，咱们就连线到这儿吧，好吗？ 谢谢， 哎，好嘞， 谢谢，再见。哎呀，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除了北京之外，本周六的时候，盒马也将会在北京啊、上海啊、杭州啊、苏州、成都、深圳、西安、南京、武汉、广州10个城市同时开出多家店。这意味着，可能合区房的朋友还蛮多的，得有300多万。 嗯， 而且这个时候，您如果去买东西的时候，建议您啊，甭管您在哪个城市，您去了盒马先生之后，记着要买小龙虾。 对，因为小龙虾季已经到了。 对对对， 本周六开始盒马小龙虾的鲜美季，然后呢届时呢小龙虾就可以在这个盒马的店里头自己去加工， 就是 来吃了。 就是你知道买手一般买手都是买奢侈品， 哎， 盒马自己有自己的买手团，他们去哪儿买的小龙虾呢？像江苏、湖北、湖南、江西、安徽等等，从水质、水域、养殖各个关键的要素入手，选的都是最好的那些小龙虾，您其实到那儿一看就知道。 当时刚才在你介绍的时候呢，在盒马 APP 上我也查了一下，现在北京正在卖的小龙虾的产地是湖北的荆门市，也很有名啊。 好吧，好吧啊，赶紧打开盒马先生的 APP， 点击我的，然后跟我们发截图，您身边的盒马先生的门店到底是哪儿，然后抽取的是100块钱的盒马先生的代金券。先进广告，马上回来。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夏天到，游玩巧，阳光晒真烦躁，别担心，来宝岛太阳镜已备好，潮流款抢先尝，太阳镜近视带偏光镜变色镜实惠多，折扣好， 全场太阳镜5折起。 宝岛眼镜公司。 北京欢乐谷4期甜品王国4月29日全新开放，10亿巨资打造14大甜蜜游乐，百场文化演绎，这是我们的甜蜜空间。跟随著名少儿节目主持人彩虹姐姐，一起开启甜蜜之旅吧！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拉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哎，老伙计，五年了，是时候说再见了。2018年换辆好车，对自己和家人更好一点， 花更少的钱买个高端二手车吧，享受更好车生活。 买卖精品二手车，就到北辰亚市上车天下精品二手车广场实体店，一年30000公里质保，110项检测，90天可退，24小时试驾体验，先开后买更放心。热线400-133-5858。 雄心复苏的季节，进口专业级豪华 SUV 全新智普大切诺基开启超低首付，或3年零利率金融聚会，更有20000元置换补贴，一步到位，豪华升舱，详询 Jeep 经销商。 等我加完班再给爸妈打电话吧。 等我忙完这个项目再带孩子去游乐场吧。 快节奏的生活令我们陪伴家人的时间越来越少。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春暖花开，与家人一起去享受美好时光吧。 4月27日至5月6日，八达岭奥莱孙周岁生日庆，消费满2000返200，刷银行卡返购物卡，还有品牌日10倍积分等多重精彩。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吉达，八达岭奥莱。 三月踏进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我听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片，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上个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旅游城市天气预报，我们要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刘老师，我们介绍一下。刘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您好您好，那接下来时间交给您。 好的好的。 好嘞。 咱们说说未来北京的这个天气吧。北京的话呢，因为近期没有冷空气活动，所以说呢这个能见度是逐日转差的。今天呢最好能见度城区也是8到10公里，明天就不一样了。明天呢这个尤其是从今天夜间开始，气温逐渐的下降，那么呢能见度也会逐渐转差，预计啊明天早晨的能见度恐怕也就是4-5公里的样子了。东部南部地区1到2公里，不过呢这个因为白天气温升高比较快，所以说呢逆温层破坏也会比较快一些，所以9-10点钟之后能见度逐渐转好，这个中午前后能见度有望大于这个8公里。整体情况看的话呢天气还是不错的，而且呢气温也是在25-26度的样子，所以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只是呢现在飞絮还在继续，另外呢花粉浓度比较高，有呼吸道疾病或者花粉过敏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护。未来几天呢基本上都是晴天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能见度呢还会逐日转差，好在呢气温都比较高，所以逆温层破坏的时间比较早一些，这个坏能见度的时间维持时间比较短。那么作为这个其他地方呢，就是包括京津冀啊河北啊，基本上和北京的情况差不太多。那么其他地方就是南方地区呢，降雨也不是很多，它主要是集中在华南，降雨强度呢也比较小，只是个别地方强一些。那么从今明两天啊，主要是在广东的西部、广西东南部和海南的北部可能出现大雨，局地呢可能出现暴雨或者大暴雨，它这个范围都比较小。从28号夜间开始，南方地区呢雨水基本上向北发展，那么到4月29号到5月3号之间，那么江南、华南北部还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也就是说呢五一这个放假期间南方主流天气还是阴雨，但五一假期南方的降雨呢因为没有明显冷空气的参与，主要是暖湿气流导致的降水，所以气温并不低，最高气温呢可能是接近常年，最低气温偏高，所以使得平均气温也是偏高的。近期的冷空气活动呢影响范围主要是偏北，今天一股冷空气啊已经影响到新疆了，那么这股冷空气呢主要是影响东北地区。未来呢总体还是升温的格局，全国大部分地区啊气温还是偏高，未来呢江南、华南北部多地可能要开启入夏的进程，不过呢五一期间 还有冷空气会入侵我国，导致北方气温有比较大的波动。总的来看，这个未来几天天气总体还是不错的，大部分地方都是比较适宜大家这个安排旅游。主持人， 哎，得嘞，谢谢刘老师给我们的非常详细的介绍，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连线。 好，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34567。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一时段我们要关注的是车展周围的一些情况了。2018的北京国际汽车展览会呢，将在4月25号，也就是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5月4号，在顺义的新国展和3元西桥的老国展啊同时举办。预计呢，新国展周边天北路、京密路、机场高速等交通压力呢将会有所增加，而老国展周边呢本来就非常堵，那三环路的双向、西坝河的南路、静安西街还有柳芳北街的交通压力呢也会有所增加。而且在展会期间呢，交管部门将会出现一些这个临时的一些管控措施，比如说像豫东路、展馆西侧路、展馆北侧路、天北路、京城高速公路的出京方向、火沙路的出口等等，会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也请您及时注意了。所以呢，我们要提示所有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去看展的话，可以选择乘坐地铁前往。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急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真的，今天好多朋友给我们发，他们都住的，琪琪说了，我家在亦庄，经常买盒马的东西，特别方便，品质也非常好。我2周前在盒马买了小龙虾2种口味的，但是吧，说句实话，也不知道是我做的什么的，反正我总觉得好像感觉不是很新鲜似的。那您得会挑。 对，但是在盒马呢，这个现在应该是从这周六开始，对吧？它的小龙虾季，因为小龙虾是这样的，小龙虾是挺讲季节性的。虽然现在呢，因为人们喜欢吃，所以我们一年四季在很多餐厅都吃得到。但事实上来说呢，你看我江苏的很多朋友，尤其是做这个大厨的朋友，比如我有的季节，像前一段时间2个月前的时候，还在跟他们说，我说我特别想吃小龙虾，他说你现在还不要吃 啊。 这个时候小龙虾还不是特别的肥，还不是很好吃。就他们还是讲究到了季节之后再吃小龙虾。所以从这周六开始，大家呢去盒马的各个门店就可以品尝到这个来自湖北荆门的小龙虾了。因为它会根据小龙虾成熟季节的不同，然后选择不同的原产地的小龙虾。 对， 一般来说，你比如说一定要选这种清水喂养的、科学饲养的。 是， 然后这里头规定了小龙虾的生长环境、养殖模式，所以呢大家在挑选的时候就会发现，选到的呢选的是那种个头饱满的，腮白肚白的，还有那种虾黄， 就是 比较 足实 诱人的。 对，您吃在嘴里边是那种 QQ 的弹牙 的， 那一定就是新鲜的， 哎， 特别好。 特别建议大家选到这种品质好的小龙虾的时候，尝试用清水去煮。 哎 出来之后味道非常的鲜美。 对，而且是好的小龙虾用清水煮才能辨别它是不是质量真的过硬。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因为今天我们说了好多河马先生，好多朋友也在跟我们分享他们跟河马先生的一些故事。而且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本周六的时候， 除了北京，还有上海、杭州、苏州、成都、深圳、西安、南京、武汉、广州等十个城市同时开出很多家的盒马先生。这意味着就是刚才咱说了，盒区房啊，有300多万人都将享受盒区房的服务。而且呢，北京有两家店，刚刚那朋友也说了，我前两天刚在双井的这个乐城店我都买过东西了。 嗯， 刚我们也问了，是人家是试营业，这个周六正式营业了，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品种，您可以再去看看。另外除了乐城店，还有一家在大兴的世界之花，就在这个旧宫那边啊，德贤路有一个叫德贤公馆的对面就是了啊。 对， 好吧。 还有朋友在了解说，哎呀，想问一问北京现在都有哪些地方有这个盒马店啊？其实这个呢，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盒马曾经在自己的微信微博平台发起过一个召唤盒马盒粉的一个活动。 嗯， 当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深度的报道过。后来呢，评选出了排名在前十的地区，有望京、天通苑、管庄、青年路、通州、奥运亚运村，还有这个角门，还有西直门， 对， 还有马连道，然后还有这个双井。 当时不还有一投票吗？ 对呀、 啊，对吧？然后我确实为我们大黄村投了一票。 嗯， 但是可能还是干不过别的区，我跟你说真的，哎呀，大黄村的同志们要努力了。 我跟你说，从咱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大家的截屏就能看出，大望京的朋友特别多。 我真的是太多了。还有别的地方呢，雪雪说了，我要带父母出游，正往回走呢，正讨论晚餐吃什么，就听你们说盒马了，决定晚上我就去小营路啊，顺便躲过晚高峰。抽我抽我抽我啊。不敢抽您， 我们胆小， 哪敢，只能送您啊，只能送您。今天有两样奖品，一个呢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福利帖下面有一个盒马十城同开这个文章下面留言，我们将在精选留言当中随机挑出两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刚刚那个蓝色的盒马公仔。另外呢，您可以下载盒马 APP， 如果有的话直接打开右下角点我的页面，里边会有一排就那个盒马门店的图标，查看离您最近的盒马店，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们将会选出10位幸运的听众，每人送上100块钱的盒马购物卡一张。 前两天我跟几个做餐饮的朋友在一起聊天，大家还在说哈、说现在你完全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 哦， 比如说把方便面的销量拉下来的不是同类方便面，而是外卖。好多餐饮的朋友说，把餐饮的销售额拉下来的不是餐饮业本身，而是像盒马先生这样的，就是大的这种应该叫做前店后厂也好，或者新零售业态也好。 嗯， 真的，这个对他们来说冲击特别大，尤其是像在盒马先生开的这个区域范围之内，很多做海鲜的店受到的冲击非常明显。 是 啊，因为你想，它价格就是超市有的或者市场有的盒马的品质一般会更好，超市没有的或者是市场买不到的他们也有。 嗯， 而且你买完之后呢还可以让他们加工，加工费又不是很高，在一个相对比较这个好的环境里头直接就吃饭解决这些问题，你说餐厅都能对吧？这明显的直指餐厅。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跟餐厅的几个朋友在一起聊天，他们还说呢，哎呀，说真的，现在开店，要不然你就选择跟盒马先生这样的一块来结盟。 嗯 嗯，我到你那个里头去开店。 嗯， 或者是说你成为我的供应链，就是这样结盟。 对， 要不然呢，就是稍微要错开一点距离，你知道吧？ 是是是， 要不然真的海鲜你确实干不过他啊。 对，人家主要是新鲜，而且能够看得着的新鲜。 嗯， 而且它的所有的加工方式，做所有的味道，因为你吃海鲜味道其实是其次，关键是看原材料好不好。 对，就是包括你比如说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还全，你像它旁边我们因为刚好在一块儿，有个著名的海鲜连锁餐饮企业的老总还在说你看它东西比我全 啊， 然后呢 它东西还比我便宜， 它的价格还比我低， 你我怎么活 啊？所以这个没有出路， 换火锅呀，对不对？ 所以他们就说你看你永远都不知道你的对手是谁哈、还在聊这个话题来着。 是是是啊、 来我们看一下，有一朋友在说十里铺盒马每天满20送一包抽纸，我老妈为了这抽纸天天下单，有时候就买一盒牛奶，现在都攒了好几十包抽纸了。对他们那天我们聊天的时候这问题，人家还天天有活动，比如什么买一赠一、满几十减多少，然后特价9.9特价8.8，你说这对吧？ 对，于伟健也说了，特别巧，我老婆家就在世界之花旁边，走过去10分钟，但不能老去啊，搂不住，老想买啊。 嗯， 来吧啊，今天咱们有这个 礼物要送出，一会儿我们再说啊。而且今天还会有一个礼物。 对， 这个礼物呢，我们将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您如果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问题全答对，您就可以拿到奖品了。所以所有的朋友们接下来要注意听我下面说的这一段信息哦， 重要了， 非常重要啊。有河马够新鲜啊，有河马够新鲜。很多朋友可能都去过河马先生，在店里或 APP 下过单。河马先生是阿里巴巴在新零售领域探索了两年的项目。作为阿里巴巴新零售的一个主阵地，河马是国内新零售业态当中第一个实现规模化盈利的新零售标杆。去过河马先生体验过的朋友都应该知道，走到店里最大的感受就是海鲜特别多，像帝王蟹啊、皮皮虾啊以及各种贝类在水池里边特别鲜活。如果自己个儿会做菜，买回去做特方便啊，又便宜。如果不会做菜也没关系，河马还有一个特色，大家在店里买了海鲜之后可以现场加工现场吃。其实呢，他们不仅能够在门店就是买这些海鲜呀、啊蔬菜呀、啊、肉类啊、酒啊、饮料等等，还可以在家里通过手机 APP 下单。河马先生对于在附近3公里内的区域提供30分钟内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 嗯， 再说一遍，附近3公里内的区域提供30分钟内免费送货上门的服务。而且从4月1号开始，河马在北京开启了24小时配送服务。24小时配送服务，也就是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7点，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7点。河马门店闭店期间，大家可以依然从河马先生的这个 APP 下单购物。而且本周六河马先生的门店两店同开，一家在双井乐城，还有一家在大兴世界之花啊。到这个周末，河马先生将开出多少家店呢？不知道哦，要开好多，覆盖北京、上海、宁波、深圳、贵阳、杭州等9个城市。而这一次呢，武汉、西安、南京、广州4个城市也有新的门店开，也意味着好多人也住上了合区房。哎，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从刚刚跟我们一块儿在公众微信账号当中互动的听众当中的选取一位，我们会随机呢拨通他的电话，然后呢我们会问出几个问题，大家呢只要把这几个问题接连答对了，您呢就有机会获得河马提供的500元的购物卡一张。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2分钟的时间，大家呢可以发送河马加自己的电话号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CHWL876 上面，我们会随机抽取一位。 是的，而且各位要开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在福利帖河马十城同开的文章下面留言，我们将在精选留言里边随机挑出2位幸运听众，送出河马的小公仔。另外呢，大家可以下载河马的 APP， 在右下角点我的页面里边会一排有河马门店的图标，查看一下离你最近的河马店，然后截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CHWL876， 我们将选取10位幸运听众送上100元的河马购物卡一张。 对，书在问说，哎呀，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各个河马都在哪儿，您呢可以下载河马的 APP， 然后点击我的，根据您的定位呢就可以看到离您最近的河马在哪儿了。但是提醒您，河马呢，河是盒子的河，马呢是河马的马。 对， 就是才呀。接下来，哎呀，好多朋友好热情啊， 有 看到了你们的双手。 苍鹰说了，什刹海周边没有河马呀， 什刹海旁边只有鱼 哦，是吧？ 好朋友，有朋友在说，哎呀，忽然开朗，说小胖好可爱啊！对， 别夸我，真是 他的重音多到我已经不记得了。来，我们接下来电话连线，我们有一位，应该是第一位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啊， 不知道是谁啊？ 来 ，Hello， 喂， 哎，你好， 喂，哎，是我吗？ 对，没错， 啊。熊丽姐姐好。 哎呀，叫姐姐我叫的好不好意思， 叫阿姨真是不懂事儿呢。 叫婶儿啊。来，怎么称呼您小美女？ 啊，我姓吴 啊。这个吴小姐哈，我们刚才呢这个跟大家在 介绍河马的时候，小胖呢把一些关键时间点其实都已经说了，这个你有没有记住呢？ 有 啊，真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考考看啊，您需要答对四道问题，如果答对四道问题，您就会获得河马送上的500块钱购物卡。 五百啊， 其中有一道问题错了都不可以啊。 哦，没问题，没问题，没事。 万一有错了的，然后那 有我呢，有我呢。 对，有你，有你。 真有提示啊， 有你更不见得对了，你知道吧？来，第一题，河马的配送范围是？ 是多少 公里？这个刚才说了。 对，没错。所以有一个河区房的概念，对吧？ 对。 河马北京地区的配送时间是几点到几点？ 我记得是24小时。 后边我还说了一个， 对，24小时配送服务， 对、 啊，然后从晚上的 10点到早晨7点应该是， 对了，厉害。还有第三题啊，本周六北京新开的两家店是哪两家？一个是在 乐城， 对，另外一个，刚才我 记住他说的是世界之花，好像是，是 好 是。 恭喜你离500块钱购物卡又近了一步 啊！对了，是吧？ 就离500块钱购物卡只差一道题的距离，请说出这个有点难啊！说出5个河马目前开了店的城市，是开了店的城市，比如说有 北京， 对北京， 比如说有 大城市， 大的上海， 对、 哎、对。 再比如说有那个 南边的、 吃那个 汤圆的那个 什么泥螺呀、醉泥螺呀，吃对汤圆。 汤圆肉汤圆是肉汤圆。 什么肉汤圆？明明黑芝麻馅儿、 啊。黑芝麻馅儿的，黑芝麻馅儿的。 就是、 哎、 有普陀山。 什么什么？ 应该还有深圳吧？我记得。 对，深圳有啊。 深圳有。 深圳肯定有。 特别宁静的波涛。特别宁静的波涛， 我们俩就差把单。 宁波， 对，还有最后一个，北京、上海、深圳。 吃火锅的地方，吃火锅的地方，成都有吗？ 成都啊！ 恭喜你，为了你，成都也得开呀。确实，成都有，因为本周六呢有一个十城同开，其中呢就在成都也有。 哦， 所以呢，恭喜我们这位听众朋友获得了由河马提供的500块钱购物卡，可以好好的大吃好几顿、啊。 恭喜！ 谢谢，祝您吃的开心。 哎，你叫什么？我们还不知道呢。 哎呀，不要打听别人的姓名和这个。 好吧，你今年几岁了？ 哎，也不要问。 500怎么花够吗？ 我们两个可以一块去嘛啊。 反正你是哥哥了。 哎呦。妹子带上哥啊，咱一块儿啊。哎呦我的天哪，500，哎呦，好，哎，我觉得已经 这得吃多少顿啊， 这样的活500至少能吃那大波龙了、再加药龙俩龙虾。 哎，没关系，没有得到的朋友也没关系啊，我们河马呢会经常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送 自己的礼 品。那倒是、其实大家知道我们花费1个小时就是为了送奖的，好吧、其实呢到河马买东西呢，在选取货品的时候和传统超市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可以在 APP 上看好， 对， 然后到现场呢去直接取，当然呢您也可以在门店看好然后再到 APP 上去下单，比如说你要走得慢点，像我这种比较磨蹭的，可能我还没到家，我订的河马先生都到家了。 哦哟，为什么这么快？因为河马的门店本身除了承担销售、餐饮等线上线下那种一体化的互动体验之外，还承担了很多物流中心的功能，也就是说门店仓啊，就是门店也是仓储这种形式下的这个店仓一体，人员和场地呢都是重合的，所以它的工作效率都就有非常高的一个提升。 对，其实就是我们刚刚在第一时段就说到了，它整个河马先生的门店呢，大家都是就相当于一半的面积仓库和发货中心啊，然后呢还有一半就是我们看到的可以消费的那种部分，后仓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大数据和高科技给武装起来的，所有的订单信息在这里汇总，然后呢包括每个配送小哥的路线和送货的顺序都是由系统来智能安排的。 对，然后它就是用这种大的数据啊、移动互联啊、智能的物联网啊、自动化等技术和先进的设备，实现人货场三者之间的最优化的匹配了。而且呢，河马先生不同于传统的仓库，一个人捡完订单中所有的货品的方式，他采用的是分布的拣货。比如说熊熊想买酒，我呢想买一只奥龙，有的人呢想买薯片，他分给不同的人，然后呢不同的人共同完成一份订单，但同时也是最快的。 对，所以他就要求你每个订单的这个拣货时间必须控制在三分钟以内，然后配送要在30分钟之内高效的完成。 对，大家去过河马先生的门店，你就会发现在天花板上，就是里边呢链条的声音啦啦啦啦啦啦，那就是他们的传输链条。然后呢，有拣货员会从货架上拿商品放到颜色不同的袋子里边，然后把袋子挂到那个天花板上的传输了就走了。然后呢，你会看到在一楼的时候，一般我去的几家呢都是在这个一楼或者是地下室嘛，然后一楼呢会有这个河马的小哥骑着蓝色的小摩托把这些东西就送到您家了，而且是30分钟内就能够送到您家了。 在去年6月的时候呢，河马先生呢是亮相北京，掀起了北京商业的新零售浪潮。同年7月，天猫的一小时达首站落地北京。8月呢，天猫启动了北京中心战略，联动了河马、口碑、还有高德、苏宁、银泰、易果生鲜和众多品牌合作伙伴，将北京作为首发地，启动了3公里理想生活区计划。 嗯，好了，在将近1年的时间里边，新零售带来的新的生活方式，想必大家都已经享受到了。不仅线上线下商超加餐饮的运营方式成了北京新形态的商超发展的一个标配，而且在老北京们看来，喝茶聊天谈论新零售啊，买单移动支付早已经稀松平常了。有盒马够生鲜，目前呢，盒马先生在北京已经有10家门店了。他们年初的承诺我还记得，今年要开到30家，剩下的20家都会在哪儿呢？我们的节目也会实时的关注的。 对，大家呢如果想了解，比如说我们家里呢离盒马的哪家店更近啊，大家呢可以下载盒马的 APP， 然后点击我的，然后你就可以看到根据定位然后呢离您家最近的门店了。 对，截图发给我们 CHWL876。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期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上门代办理赔，上门代办验车，用车服务一键代办，车险选人保，一年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人艺大戏。 因为在法庭上我为马瑞克辩护，因为我发现被告根本就不应该是他呀，但是我要为他辩护，我就得把奎哥给宰了啊！我是替你宰的。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官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记”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盛典，共襄文艺盛典。 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 世园会会址唐山南湖城市中央生态公园免费开放，文明城市唐山欢迎八方游客来唐山过周末。 专业级全场和高端 SUV 全新 Jeep 大指挥官，以7人 VIP 商务舱为设计理念，搭配纳帕高级真皮材质座椅及全方位人机智能交互系统，惬意享受人生大场面。售价27.98万起，至北京车展 W4 展馆品鉴。 10年350万车主，从 LaVida 到 LaVida Plus，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哎呀，特别紧张的第一个小时终于过去了，真的，每次我们平台稍微一给大家带点什么福利，我就特紧张。 对。 老怕大家抢不着， 而且怕照顾不到每一位朋友哈。 对啊，我老怕就发的少，以后来我们平台发东西能不能多来点，对不对？十份哪够？ 嗯， 就发个5000份的，对不对？ 对， 我们10万多人呢。 我们用最直接的方式拒绝了客户。来，第三时段呢，我们同样有福利给大家。这个福利呢，真的是，可能几家欢喜、 哎、 几家愁吧。 这个不算福利吧？ 我觉得应该算吧。 这算吗？ 我们的首秀吗？ 这估计看完可能吃不下饭，我觉得。 所以特别适合于想要减肥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回复“尬舞”两个字、哎，因为在直播之前，小胖和我呢拍了一段小视频。 哎呀， 我们两个把当时的心情用一个舞蹈表现了出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但是如果您此刻正准备吃饭呢，我们建议您就先别看了。 对对对， 如果是想要减肥的， 对对对， 我们建议您可以回复尬舞看一下。 哎， 刚刚吃完饭的呢也不要看了 啊，就对对对对对、啊、 为了您这个 一面白吃 更好的体验， 钱白花了，真是。 这么着，在第三时段呢，我们会和大家来推荐一些近期我们吃到的不错的好吃的餐厅和美食。 好啊， 还是要回到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最根本的地方。 对啊， 我们也欢迎大家呢，如果最近吃到了什么好吃的东西， 嗯， 或者呢你有什么搜索的需求，都可以和我们来联络。 是的， 刚刚小胖还在抱怨，我说你看你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一来金主就特别多。 你就是钱，你就是财。 我就是 倍儿有财。 我真的从反驳着了。好开心，才女说的就是我、 哎、才女最近吃什么好吃的呢？ 哎呀，太多了， 啥 给大家汇报一下，先从远点的地方开始 说。最有特色的 哈尔滨。 哎呦天， 前一段时间去哈尔滨 吃哪去了？ 哎，我跟你说，现在坐高铁很方便。 多长时间？ 坐高铁大概是6个小时左右。 哦，那还行、 然后到哈尔滨、到哈尔滨之后比北京凉快很多，非常舒服。 嗯， 但是晚上还有点凉。 嗯， 基本上你看我是2个星期前去的，那个时候还要穿羽绒服。 哎呀，舒服。哎 哎，它中午前后会比较热，但是到了早晚还是会凉一点。 嗯， 到哈尔滨之后，哎呀，真的是体验到了每天一顿小烧烤。 哎呀， 然后我去吃的、 金链子和手表没带上呀、 没有，我不承认、然后呢有一个烧烤叫做偏脸子， 嗯， 现在在哈尔滨特别流行。 嗯， 有好多的分店，他们家吃那小烧烤，哎呀， 怎么叫小烧烤呢？就是一串没多少， 一串上面没有那么多的肉、没有那么多的东西、但是这样才入味儿、像我是从陕西来的，我们陕西又特别讲究吃小烧烤。 嗯， 而且他还会烤很多的这个，就是比如说像什么大蒜呀， 嗯， 蔬菜类的。 嗯， 就哈尔滨那边也会烤很多，但是我推荐大家吃几样。一样呢叫做心管加肉。他咱们这儿的心管都切成方块了，你记得吗？ 是啊， 他那儿的心管切成一个圆圈， 鱿鱼圈是吧？ 在圆圈里头，大家可以看视频啊，可以登录北京时间 APP 或者在北京广播网视频直播。这个时候必须要看视频。 哎，你怎么还画了一手表啊？ 这是花儿 啊、不好意思啊，接着说。 我闻不起小猪佩奇，我不许闻朵花啊。来看一下啊，不是小猪佩奇，然后它是做成这种圆圈状的，穿在上面，签子穿过去， 嗯， 然后中间还有块肉 哟， 所以叫心管加肉。 那穿起来， 我第一次吃到像向日葵一样的心管、就圆的嘛，哎，吃起来口感还不错，还有宫保鸡。 但是说句实话啊，营销做的稍微差点，多好的名，你是我的心头肉啊。 哎，好像在我不在的这段日子，你反应很快、 真是这偏脸的不行。你没说跟咱们节目合作一下啊？ 哎、 你给他出个方案啥的。 我告诉你，我觉得我的智商都已经到了你这里。 反正我的智商已经都给了你了。 那已经到顶峰了。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它有一种别样的口感。 嗯、 哦。同时还有宫后筋。 嗯。 宫后筋就是那种烤出来软软糯糯的， 哦、 还有点那种嚼的咯吱咯吱的口感。另外呢，他们那儿的那个叫做烤烧饼。哎呀，太精彩了！他的那个烧饼和我们这边的烧饼不太一样，他那边烧饼是分层的， 嗯， 然后把它，它不是整个烤，它也是给它应该是竖着切下去，竖着切下去之后不就是能看到很多层吗？ 嗯， 然后插到签子上之后刷酱，然后再撒孜然啊辣椒这样烤出来， 嗯， 烤出来之后呢，很像是把馒头片儿， 嗯， 做成了分层的馒头片儿， 嗯， 然后给它烤好了之后属于外焦。李轩 肯定 就外面的，尤其是我特别喜欢吃它那个两边的那种小块的， 嗯， 然后那个就是外头焦焦的脆脆的， 嗯， 到里头呢特别软乎特别暄乎，很好吃。 嗯，听着 就不错。哎呀，这哈尔滨的这家餐厅是不错的。还有我最近去吃了这个，在北京吃了那个十九， 哦， 最近就在 富力广场那儿的那个， 在双井富力城， 嗯， 就在它的对面，麦乐迪的对面， 嗯， 打着那个口，外表看上去特低调，但进去之后你就会豁然开朗的那种。 倍儿大！ 最近这家餐厅真的是刷遍了京城的餐饮圈，然后也是著名的某大厨， 嗯， 啊，兼职干的一事儿。所以因为是兼职， 所以不能说名字是吗？ 不能说。 哦。 但去那儿之后呢，尝了他们家的几道菜，比如说有这个麻辣的鱼头，他那个大鱼头呢不是做泡饼的，它是里头可以放面条的，然后还吃了他们家的几道，比如说海参啊等等，但是有几道菜我特别推荐大家，一个是酸菜鸭血， 嗯， 整个那一份儿，他那鸭血上来之后，底下垫了一层酸菜，脆脆的、酸酸的、爽爽的，上面是一层鸭血，鸭血的很新鲜， 嗯， 吃到嘴里 有王刚博的新鲜吗？ 滑，口感不太一样， 哦， 因为王刚博的是属于厚的大块的，它是属于切薄了那种， 哦， 但是这道菜呢非常下饭，我带着我们家老太太去的，我妈妈几乎承包了那一份酸菜鸭血，整桌菜那一道她觉得她太喜欢了， 嗯， 还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甜品。上来之后是像一个寿桃，跟桃子一模一样，也是那种透着粉粉的颜色，其实它是用白色巧克力做的， 嗯， 然后给打开之后里头是杏仁豆腐，他们家那山药烙也很好吃，很细， 哦， 然后吃到嘴里山药味很浓，就很适合带老人和孩子去， 嗯， 叫十九，人均消费大概应该是在150左右， 150还好啊， 150左右， 嗯， 但是我问，哎，我说因为咱们跟那大厨比较熟嘛，他有拿手的几道，比如说他做的不错的煲仔饭， 对，鱼头也算是吧。 啊，对，但是煲仔饭那个，我问我煲仔饭有吗？没有，他没带到那边去。 哦，留一手。 稍微有一点点遗憾，哎， 嗯， 他总得给他现在服务的这个酒店， 哦， 留点当家菜， 哦， 对吧？ 嗯嗯。 所以这个十九也是可以推荐给大家。据说现在还有一家正在装修，也马上要开。 哦。 然后这几家呢是我最近去吃的，另外前两天去吃了一个燃寿司， 嗯， 它在北京城其实比较早了，然后比如朗园那儿都有店， 对， 那天我去的是侨福芳草地里的店， 嗯， 我发现他们家推了武士，因为要如果不是嗯有这种特价套餐的话，其实他们家人均消费是比较高，是比较高的， 嗯， 但要如果是去武士的话，基本上呢比如说300多能吃到挺丰富的菜了， 300多， 嗯， 哦，那还好， 然后300多两个人一分，就基本上可以， 哦，300多还得两个人分呢，啊，够吃吗？ 人均100差不多， 嗯， 你中午不要吃太多好吧， 我中午就靠中午这一顿的， 你下午再加个下午茶什么的， 那就花更多钱 了，你这样的话呢300多块钱应该也还可以，所以他们家午市就中午去的那一餐商务套餐会比较值， 嗯， 推荐大家可以像这种，尤其像这样的一些餐厅，包括五星级酒店的， 嗯， 完全不用选择在晚上去，完全可以在中午午市的时候去，他们一般推的商务套餐， 嗯嗯， 品质又好，价格便宜。 哎，前两天刚有一位听众朋友还问呢，说现在目前像比如说早午茶或者是下午茶去哪儿吃比较好，你这个高端人士跟大家推荐一下呗。 下午茶是吗？ 嗯， 应该是最集中的，不用说了，肯定各个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 嗯， 基本上像国贸七九， 嗯， 还有博悦，就百悦， 嗯， 啊，然后还有像丽思卡尔顿，丽思卡尔顿的不错，华尔道夫， 嗯， 然后包括半岛，哦，半岛的不错，半岛的也还挺好的，这些都可以。那下午茶反正不便宜， 嗯， 然后还有 300左右， 差不多， 嗯， 差不多得在300左右， 人均哈， 啊，不不不不不，一套 两个人， 一套一套， 两个人300多。 他一般都是一套在300到400之间，但是酒店有10%到15%的服务费。 哦， 所以你就算吧，基本上400块钱，人均200块钱，吃一个下午茶。 嗯，太贵不去。 还有呢 ，TRB。 哦， 应该还也还不错， 也好贵。 嗯、，TRB 是也挺贵的。 嗯， 还有，我觉得三里屯那附近其实有很多地方适合下午茶，人均100多也能吃得下来。不，它五星级酒店里现在有一些200多、300多的，就你基本上人均150， 嗯， 到不了200，人均150就应该吃得下来。 嗯， 下午茶， 嗯， 喝杯饮料，喝杯咖啡，然后呢，再有一个点心塔， 嗯， 就可以。瑞吉，瑞吉可能更便宜一点吧，瑞吉200多。 瑞吉有自助啊。 不是，也是点心塔， 也是点心塔， 嗯、 哦， 也是那种分层的那种。 哦，那 brunch 呢 ？brunch 的话，就是经常吃的，比较有名的西边的丽兹卡尔顿， 嗯， 他们家的 brunch， 然后还有呢，洲际应该也还行， 嗯， 包括王府井这边刚才说的华尔道夫， 嗯， 他们家也有 brunch。我是觉得华尔道夫的早午茶还挺好吃， 嗯， 还可以， 嗯， 但 brunch 真的挺贵的， 也贵啊。 brunch 是比下午茶贵多了。 哦、 你像 brunch， 它从早上10点钟或者11点钟一直能吃到下午2点多，然后还加酒含酒，啊，基本上 brunch 都得400-500起吧？ 是吧？ 嗯， 我上一次跟他们推荐的，我说你去黑窑厂，正好9点半去， 啊、 也算是 brunch 了，嗯，也就10块钱就搞定了。 我跟你说，就基本上来说，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比如说磁器口的那个。对吧？ 豆汁儿啊， 对啊，锦芳 哦，锦芳 你也可以 brunch 吗？ 哎，也 brunch 没问题。 饮料有豆汁儿， 对， 然后呢，吃的有各式老北京的点心， 嗯， 然后到了中午还能吃碗面， 哎，还真是，你直接逛牛街逛一圈也可以啊， 对呀、 啊，对吧？ 所以就看您是追求是哪种，是吧？ 什么 brunch， 什么 brunch 都可以、啊。 不不不，就是人家需求不一样，比如说人家有专门要吃这种的，吃环境的， 嗯哦、 也有专门去吃口味的、 哦， 有专门吃这种。聚会的还有专门吃价格的，所以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 哎，一会儿我跟你说一个，这个是吃一新鲜的，保证你没吃过的。 真的、 啊。而且呢，北京市面上，据我所知，因为我吃的店也不多啊，但是吃过的这些店里边没有做这东西的。 哦。 而且他们家也要开那个早餐和晚餐，就是夜宵。我跟你说是谁做的，你就知道他们家绝对。 我知道你要说的是哪家。 那一会儿再说，先进一条广告。 买红包到建行，金狗压岁岁岁旺，中国建设银行狗年压岁金隆重登场啦！999黄金打造，采用镭射彩印、日光变色油墨等国际前沿工艺，爱宠大机密的可爱形象，邀您共写关爱与陪伴爱的视频，好看又好玩。详询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各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的朋友很不像话啊，你看，你看我们都倾情的舞蹈了，你们能怎么能这么说呢？啊，苍蝇啊，说自从我们得了精神病，你们都越来越精神了，是这么说的不？ 好多朋友在问怎么看视频、 嗯、 您的回复两个字尬舞。哎 呀， 我觉得小编说这两个字好难啊，尤其那个尬字， 尬字特不好写， 尴尬的尬、 对啊， 尴尬的尬，您回复尬舞、舞蹈的舞，就能看到这段极具乡村风情的舞蹈了。 路遥总结的特别对，看完你们的尬舞不饿了，而且直样。 我们尽力了好吗？ 哎呀，好啊，这个， 哎，你来说一下你说的那个， 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啊，这个最好别就着尬舞看啊。那一家呢做的是什么叫羊卤煮 啊、哦、我对， 然后他们家是哪儿呢？是杨大爷，大家都知道， 嗯， 是杨大爷的那口子，杨大妈做的。 哎呀，你看人家大爷大妈这 就恩爱，我就说你们秀恩爱真的是向全世界秀恩爱。 对呀、 啊。然后他为什么想做这个呢？就因为杨大爷大家都吃过，吃的也比较多，涮羊肉嘛。他们就觉得，哎，其实那个羊杂汤也算是蛮老北京的一些东西啊，很多这个不光是北京的，包括像你西安的也好，包括像我河南的也好，很多都还蛮喜欢吃羊杂汤的。但是吧，他就觉得嗯，之前没做过，而且呢北京地界上吧，他觉得好像他满意的不多， 啊，他觉得可能选料不够精啊，怎么怎么样，所以他呢有这个进羊的渠道，他就把羊肉我拿到杨大爷涮去，里边的这些东西这些宝贝们全都拿到杨大妈这儿来做成所谓的羊卤煮，也是卤完了之后再煮，它整个的味道啊其实跟我们吃卤煮差不多，尤其你喝那个汤特别像，非常之像，但是吧因为它的肉不一样，所以您吃那个羊肉的感觉跟这个您平时咱们吃那卤煮啊怎么说呢，还是有挺大的一个区别的，您可以去尝尝看啊。最关键我特别期待的是，因为现在在试营业，目前出的有几样，有羊卤煮，还有是羊泉杂吧，就是所有的能吃的这些杂的东西您都在那儿能吃着，还有一个就是羊肉包子。哎呦，他们家那羊肉包子确实包得好，真包得好，全是在店里边自己包的，里边就是羊肉大葱，目前就这一种馅儿，就是流油哦，真的，它那个感觉非常非常的爽，就吃完了之后您得舔手背那种啊，稍烫点，还容易烫着这个您这个膝盖啊，膝盖有点远， 膝盖不是那 是胳膊肘啊，烫着胳膊肘。 我还说呢，你这膝盖怎么烫的？ 腿长嘛，留下来了，汤也多，确实是这样的。您可以去尝尝那包子。未来他们现在正在研究自己的那个小菜儿。啊、 嗯， 还有就是早上他们要开早点，早点有什么？有汤油饼，有这个豆腐脑， 嗯， 羊杂汤、烧饼，还有包子啊。这是早餐，早餐很期待，而且晚餐他们会把很多你想象不到的东西都穿成串给你烤着吃，就是夜宵啊，夜宵，有可能是24小时营业，但是现在正在营业。所以那目前的早餐和夜宵还没有， 能不能24小时营业要看大妈的心情 有可能反正目前的畅想是这样的，而且真的目前是在一步一步试着，然后你去那儿之后，如果碰见了杨大爷杨大妈，您说哎大爷大妈，您把您那个串儿烤几串让我尝尝呗、 嗯、 说不定就给您尝尝了，让您品鉴一下看行不行，能不能把这夜宵给开起来啊。 哎，其实说到这儿呢，还是推荐大家，如果要去杨大爷吃涮肉的话，一定要尝一尝他们的涮羊肉串、 嗯、啊。是 我曾经创下记录，一个人吃了七串还是八串， 一板总共十串。 对，大家要知道那一串 挺多的， 小二两肉吧，差不多得 二一串儿， 一串 儿、啊，一串儿差不多，差不多， 啊、 差不多二两不到。 对 对，就反正一板一斤多点儿。 所以那天我自己就吃了七八串儿，其实我还能再吃，但是我看见大妈看我的眼神之后，我默默地放下了剩余的那两串儿。收到的包子给大家推荐一下，其实，在台机场那儿奥华餐厅 哦， 原来老说他们家的煎饼果子特别好吃，因为老板、 嗯。 那个张大哥 天津人 啊，是天津人， 嗯， 然后他们家赠蒙鲤鱼有特色，但是我今天想推荐的是他们家的包子，他们家的素馅包子和猪肉大葱馅的包子，我送朋友去吃，因为我朋友的母亲这个住院了，说就想吃包子，然后我送的快递送过去之后，哦，你知道我那个朋友他们家是吃这个面食专业户， 嗯， 得到了他的夸奖， 嗯， 他说真的好吃，所以今天我又给他快递过去了。 什么包子啊？ 就是他有三鲜馅儿的，然后有猪肉大葱馅儿的，就两种馅儿的、 哦。 说那个馅儿吃起来就是滋味很足的那种，而且是一口一个，相当于小笼包的那种。 哎、 但是呢，就它是一斤是30个， 嗯。 吃起来之后 一斤30个 就小嘛，它小嘛。 哎，我喜欢吃那种 小，就是一口一个，一口一个。哎、所以你进去吃进去之后是馅儿和面，它是为了发面的，和在一起的那种， 哦、 就面香味儿，然后加上那个馅儿的那种油润感，所以吃起来。 我家地址你有啊？ 是啊， 你给我也发点。 你家地址我是有啊，我有地址的人多了 啊，不对，那你分谁说对吧？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都说了 啊，是大家知道我有你家地址，这个呢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 嗯 嗯。那个还有呢，想推荐的是，哎呀，但是也有点远， 哪儿啊？别有哈尔滨啊？ 啊，不去哈尔滨了，我去上海。 哦，吃什么了、 啊、吃上海，在上海吃的那个，吃了一家本帮菜，但是突然之间记不得他们家叫什么名字。 没事，你说着说着可能就 想起来了，也是一个小馆子、 嗯、 他们家的红烧肉，然后还有呢他们家的那个生煎包做得非常好，不是小杨生煎、 嗯、 不是小杨生煎， 嗯， 做得很好， 嗯， 在上海叫什么来着，叫什么姐我忘了，我倒是想想， 嗯， 也是上海的朋友带我去的。 哦，好、 嗯、我准备最近去一趟，嗯，扬州。 好，这个成型不成？ 成心这种不靠谱的事儿啊，咱先进这个最靠谱的广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老公，这么着急干嘛去？ 老板突然来电话，让我马上去汇笔钱。 银行周末也能办理单位业务吗？你不会是找借口出去玩吧？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们公司用的是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识 ATM 机上取现转账，真正实现7x24小时结算，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这么给力，我也要推荐给我单位的会计。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详询建行95533。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好嘞，刚才说了好多啊，分享了一下我们最近吃的不错的一些啊东西啊、希望大家能够勾起各位的食欲啊，因为看尬舞可能都会看饿了，对不对？对不对？ 回复杨大妈是看不到杨大妈的，改天给杨大妈拍完照片，我们让大家回复啊。 对，改天争取我们组织点朋友，咱们一块儿去尝一尝，好不好啊？接下来说一个新鲜事儿，这个其实也不新鲜了，我们一直在说，也一直在关注，因为这个关注着我们电台的未来啊。未来可能我们周边，我们旁边坐的就不是熊丽了，不是夏明了，也不是花花了。我们可能做的就是别人了、因为有很多的新生力量呢在不断的涌出啊。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的初赛在上周已经结束了啊，600余名来自全球的华语播，全球这么厉害，全球的华语播音主持人才参加了比赛，而且为他们的梦想而战。北京电台的各专业的广播的负责人以及知名的主持人坐镇评委席，全面考察了选手的专业的素养和潜力。如果大家想了解我们这一次主播新势力的相关情况的话，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了解一些活动的详情。而且呢，本次的活动要特别感谢北京舒里他科技有限公司为大赛提供的纯益生菌发酵酸奶及就是不一样的英皇电影城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还有一个好事也要跟这个要跟熊丽说一说、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你去。 好呀， 因为八达岭奥莱你去过吧？ 哎呦，太熟了、 好，3周岁的生日庆马上要开始了，聚会盛宴响不停。4月27号到5月6号，顾客不仅可以享受超值一口价的商品和精彩折上折活动，而且还可以参加满2000返200、品牌日10倍积分、刷银行卡返购物卡、满额赠等多重活动。现场呢还有热情的 Flamingo 大巡游和路边音乐节，京藏高速陈庄出口即达八达岭奥莱。 八达岭奥莱比较大的特色哈，简单说两句，第一它特别大。第二呢，品牌特别多， 是， 还有呢，它的折扣力度比较大， 是， 所以我觉得在京城众多奥莱当中，八达岭奥莱应该是算上一号了。 当然，当然，而且很多，因为北京周边每个东西南北都会 有 自己的奥莱嘛，但是呢，有很多的朋友啊。都会选择比如说去，有的可能就近去了八达岭、还有的朋友真的是就是为了便宜， 我跟你说就是 两头跑。 对，京城的这几家周边的奥莱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各个奥莱不同的特色我都可以跟你说、就比如说二高的那几个奥莱、然后二高的奥莱什么特色，顺义的那奥莱什么特色，然后呢天津那佛罗伦萨什么特色，包括八达岭奥莱什么特色，首创奥莱什么特色、燕莎奥莱什么特色。 那改天咱们做一期节目就叫奥莱奥莱奥莱奥莱 奥莱， 来说说奥莱这 个事。 好呀，好不好，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吧。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三也是剧 也好，你先去，我回来以后到庐山屏风街找你。 多谢父子。 灵光看我舞剑，为我们壮景色。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诵读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 祝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最后一个时段了，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熊丽。 哎，刚刚呢熊丽说了他对奥莱特别的了解，但是关于巴德里奥莱可能你没有接下来的这位要了解的更加深刻了。 是这我承认。就为了让我们更方便的了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对巴达岭奥莱如数家珍的朋友。 是 接下来这个时段，哦，喜欢购物的朋友，或者是不光喜欢购物喜欢去转一转的朋友，带孩子的朋友，我觉得都会是一个福利。因为在巴达岭奥莱还有好多地方其实挺适合带孩子去的。 哦， 就在孩子里放飞自我。 哦， 带着孩子去， 我好久 地儿大呀， 好久没有花过钱了，今天听一听。 谁说去巴达岭奥莱一定要花钱 啊？不光看呐， 你就到那地儿去玩就行了。有孩子们特别喜欢坐那小火车。 哦，哎，刚刚我还说了， 哦， 有那个什么什么弗拉明戈大巡游， 有啊， 我可以去看跳舞的。 看跳舞你又不花钱，对吧？ 漂亮。 来，我们接下来要介绍一下来自巴达岭奥莱营运部门的经理牛月华，您好， 欢迎牛总。 哎，你好，主持人好。 哎，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 刚才我们在说这个，今天呢。我们要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巴达岭奥莱。其实说介绍，我觉得不如说带大家去巴达岭奥莱转一转，对吧？ 对， 我们跟大家一起转，看一看在这个时机去的话有什么优惠没有啊？ 对， 有什么免费的项目没有啊？ 免费的 啊？对啊，对啊， 有免费的吗？ 还是有的，比如像您刚才看的这个。弗拉明戈这个， 哦，花车巡游， 花车巡游啊， 嗯， 等等一些东西，包括您带小孩去，我们有我们的免费游乐场， 嗯， 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小朋友，然后呢，到现场进行一个游玩，这些基本上都是免费的。 但这样，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因为刚刚呢，我们最近几天呀，一直都在听说这个消息，就是咱们的生日庆嘛。这个生日庆呢，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包括这个花车巡游，我们是每天都能有吗？什么时间段能去看到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嗯， 那我们的生日庆时间呢，是从4月27号到5月6号。那我们的这个生日庆呢，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满2000返200的一个活动。在这个活动期间呢，客人呢又能体验到我们的这个购物的快乐，也能体验到我们的吃喝玩的这种快乐。 嗯， 那我们这块呢整体的活动呢基本上以2000返200为主。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我们的银行刷卡礼。 嗯， 啊，我们有我们的银行刷卡礼。 都有哪些银行？ 我们的银行呢基本上有4家银行，我们的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包括我们盛京银行还有平安银行。尤其是我们的中国银行跟建设银行是我们一直保持良好合作的。对， 没错。 那基本上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几个银行呢给我们提供的这个优惠也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有一个3000返300的这个活动。 嗯， 啊，是这样。那我们这块呢买东西，如果顾客就是说到我们这块来购物的话呢也是非常划算的。 嗯， 啊，你像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的客人到我们店里来啊买一个4000块钱的包包，那我们这块呢要求您去办理一张会员卡，拿着我们的会员卡您买这个4000块钱的包，那我们这块会自动返给您400元的这个电子礼金，返到您的会员卡里。对，然后呢在此同时呢，如果您要是说刷我们的中行或者是建行的信用卡，还可以参加3000返300的银行刷卡礼的这个活动，那么你可以领到3000块钱的购物卡。那赶上我们这个品牌呢有不同时间段不同品牌做的这个品牌日，那么我们的品牌日呢是10倍积分。那如果说您买这个4000块钱的包，那就是40000积分，也可以兑换到120元的电子礼金卡，就等于您花了4000块钱会返给您820元的这个购物卡。那您拿着这个购物卡呢还可以继续消费。那这个呢就是基本上是白送的。是这样， 值的哈。 对， 而且我看到了这个品牌日呢，就这10倍积分的活动，它从4月29号开始一直到5月6号，每天都会有不同的品牌。 对，是的，啊，基本上我们每天呢都会推出不同的品牌去做这个品牌日。基本上像我们这块的国际名品啊，像差不多基本上都参加了，然后像 Prada 呀、那个 BV 啊、Gucci 啊、Burberry 啊等等这些品牌呢都会有这个不同类别的活动，还有一些亲民的品牌，就是像我们的那个阿迪达斯啊、耐克啊，像这种亲民品牌也是有的，也是有相应的活动的。啊， 还有李维斯。 对，是的， 华洛奇很多很多。 你能不能不要念了，怎么让你一念那么不高端呢？ 啊 ，Levi's。 我跟你说，十倍积分。 软螺丝 衣。你这，你念的是，关键问题是。 软螺丝衣。 那我也会读这个。飞乐，飞施乐啊，其实飞乐厨具它厨具非常好啊， 是的， 是这个吧？应该就是没错啊，它厨具这个还有这个 New Balance， 哎，你穿的这个， 嗯， 十倍积分，就是基本上，因为很多我们在商场的时候，很多大牌是不参加这种会员，就是消费积分 是没有的，对 对 对对对， 这个积分，你想。你十倍积了分，它本来就打折，有一个折，然后你再买完之后，它再十倍积分，你用十倍的积分再去会员卡里再兑换礼金， 嗯， 它相当于又打了一个折， 就是折上折上折。 好多商场在做活动的时候，这些大的品牌都是不参加这种十倍积分的， 嗯， 对吧？ 嗯， 但这次我们看到八达岭奥莱，几乎我看到了所有的品牌都有，几乎啊， 对， 尤其著名的这些品牌， 对，这是十倍积分。里边会不会还有在咱们生日庆当中有什么大的品牌能跟咱们一块儿有一些更低的折扣、更惊艳的折扣推出来？您现在也可以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做做准备。 哎，等一下，等一下，我看到了很多女孩子们很喜欢的那个鞋的品牌，就是那个 最怕的事情发生了， 就是那个 SW 的那个品牌，很多女孩都喜欢，他们家经典的鞋就是那个吉西的黑色的长靴。知道吗？哎，你是不知道了，我一说女孩子们就知道。 是的是的是的， 他们家部分两折，而且折上九折。 是， 要不打折的话，那双靴大概在3000多，如果要打完折的话， 我没概念啊，就是很便宜呗。 就对啊。 哦，好吧， 就是好多女孩都喜欢他们家的鞋。 好吧， 就是他们家鞋穿起来比较舒服。 可是马上到夏天了，你买一个靴子 干嘛？不是，他们家还有别的呀，单鞋嘛。 哦， 我只说举了个品牌的例子啊。 好吧，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很有名的国际名品的那个驼色大衣，非常著名的。 是的， 你能不能因为明天就开始了这个活动，你可以到现场看去，好不好？ 然后 让牛总说一下我们关注的， 好 好不好？不要老说你关注的。 我这不是替我们女性朋友看一下吗？我一下就看到了重点。来， 对，主要是我们的女性朋友呢，可能购买的这个品类还是比较多的。 那当然。 那么对针对于男士呢，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Echo 的这个皮鞋还是非常棒的。 嗯。 包括我们那个男装区，像刚才说的 Levi's， 也是有这种惊爆价、一口价，像这种产品也会推出。 哦。 那么我们的这个客人呢，到我们的店里来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品牌都会推出这种惊爆价、一口价的这种产品。 嗯。 那当然了，种类很多啊，这块一一介绍是介绍不过来的。 对。 啊。 有什么您自己都觉得还挺合适的，大家可以去转转。 当然有了，你像咱们这个名品那个 Tommy Boots 啊， 嗯， Moanco 啊， 嗯， 啊这些品牌，包括我们这个新开的这个 EP， 嗯， 也是有非常多的这种好的商品，然后再做大力度的活动，啊，非常不错的。 太吓人了，好多品牌，就大家常穿的这种品牌都是部分两折，折上九折，三件折上八折，四件折上七折，都类似于这样的。而且我会看到很多，比如说满500减多少的，两件折上折的，四件折上折的，我预感到这周六人会非常多。 是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爆发日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周末， 对吧， 啊，开始 了。可能周日是一个顶峰， 啊， 因为这周六还要上班嘛。 对 吧？ 基本上30号左右就是我们的一个高峰期。 哎，说句实话，我拿到咱们的宣传册啊，这个对我可能没什么用，因为好多品牌我也不是很认识。但我认识的有几个，什么 Max Mara、马克乔布斯，对吧？ 你念的就比我洋气到哪里去吗？ 还有一个，这是克罗心吗？ 这不是克罗心， 这不是克罗心啊， 这是刚才那个牛总念的。 这是莫克奇诺吗？ 这是莫斯奇诺。 哦，你看我念的更莫克奇诺啊。其他的说句实话，哦，这个我非常熟悉，也就是喜欢 NBA 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喜欢库里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哈。 嗯， 库里代言的这个体育品牌也有哈。可能很多男生去八达岭奥莱更关注的还是体育品牌。 嗯， 是的， 嗯， 包括我们这块的这个刚才说的阿迪耐克啊，包括我们的 UA 啊， 嗯，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户外品牌，像科隆啊， 嗯， 啊，始祖鸟啊，猛犸象啊，这些品牌我们是都有的。 包括呢活动期间他们会有不同力度的这个活动展现给大家。 嗯，因为八大岭奥莱啊，包括像奥莱啊，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这个奥莱其实非常适合一家人去逛， 对， 就是您带上爸爸妈妈，包括您自己，再带上您的孩子，因为您所有的一家人的所有东西都能买得到。 是的， 有老年人喜欢的，有年轻人喜欢的，有小孩需要的，等等等等。 我跟你说，我去八大岭奥莱，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它特别大。 哦。 然后配套设施比较全。 嗯， 是的。 吃饭的地儿很多。 对，因为我们这个奥莱呢，跟其他奥莱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餐饮是比较集中的，包括我们的 A 区 B 区也是针对不同客人这种集中陈列的。 嗯， 那我们的餐饮呢，也是在其他的这种奥莱厂是没有我们这么多家餐饮这个集合度的，所以说呢，咱们的听众朋友到我们的项目来，那你的吃饭是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种类也比较多。 嗯， 从我们的这个快餐，这个肯德基呀、必胜客呀，包括到我们这个烤鱼类的，我们的面点、面食类的， 嗯， 基本上都会能满足我们的客人的需求。 嗯， 啊，包括我们还有方便客人各个区域设的这种为顾客服务的这种水点。包括我们早上迎宾前我们还有奉早茶的活动， 嗯， 就是客人比较早到还没有开门，那么我们会有我们的饮品去给各位客人免费的去这个试饮。 嗯， 啊，这种服务我们都会有的。 哦， 嗯， 还有呢，儿童的娱乐区也有。 儿童娱乐区是有在我们的这个四二区的二层，客人呢就是拿到我们这个商场购买的这个小票就可以免费的带小朋友去到这里面去玩。 哎，那个有购物金额的限制吗？比如 没有， 没 有，没 有，只要在那儿消费了就可以。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只要是有消费记录就可以到我们那个游乐区去玩。然后我们的游乐区呢面积也很大，然后呢能够承载很多的这个小朋友到店里去玩。 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要表扬一下。 嗯， 因为我逛了很多的奥莱，包括很多的商场，就指着游乐区挣钱呢。 哦， 你知道吧？就是玩两个小时都得好几百的那种，我相信很多家长朋友都会有这样的问题。 两个小时好几百， 我告诉你，就是我去二高的那个奥莱，当时老去还有一个原因是他那里有个儿童城，就是比如我逛的时候，或者是我妈妈逛，我可以带着孩子或者在那个儿童城里玩。他那儿童城还不是很大，但是就是也是一次要好几百上百一百多块钱呢。然后它外头所有做的这个手工什么都是要再单独收费，但只说这一条，就是刚才牛总说到的，凭借在八达岭奥莱里的消费，而且金额是没有限制的。 是的，没有 限制。拿着小票，你就可以去他的儿童城免费玩，这事儿做的局气。 哦，妈呀，我对儿童游艺设置啊，还停留在投一个币，投一块钱。 啊，不， 两只老虎， 投一块钱，那都涨成两块钱了，好吗？ 啊，都涨了。 啊， 完了，幸亏没孩子。来，先进条广告，我平息一下。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真是熊丽还在止不住的一直在夸哈。 对，这个确实是要夸。我相信有孩子的这个家庭，尤其是我们妈妈们，肯定会一听到这个，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件事做得太漂亮了。 嗯， 因为你知道我们要去逛商场的时候，比如说你肯定要一家人一块儿去，尤其像周末带着孩子一起去。 嗯， 但有的时候孩子他不能陪你去逛，你就希望把他放到这个一般有游乐场的商业场所，是我们这些有孩子的家庭首选的。 哦， 但是呢，你这个都需要额外再单交钱。 哦， 而且一般商场里的游乐场真的不便宜，甚至挺贵的。你比如说国贸的， 嗯， 然后这个蓝港等等等等。但是我刚才还在跟这个牛总在说，我说应该是在京城所有奥莱里，能够真正的把儿童的这个游乐场作为配套设施，我踏实下来作为配套设施。就你只要在我的商场里买的东西，吃饭不算啊，因为吃饭钱都给人餐厅了。 嗯， 只要在我商场里买的东西，拿着小票，不管你多少钱，你就可以去我的乐园里去玩。 嗯， 我觉得这一点就做得非常好，真的非常好。 嗯， 好，反正这个实惠我也享受不着啊。说点我能享受到的实惠，就是现在比如说年轻人去了，您那个 Flamingo 刚刚我们说到了那个演出，那个演出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跳 Flamingo 舞吗？还是我们请了专业的演员来啊？ 哦，这个是请到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演员到现场来做一个演出，而且呢，这个呢是基本上在我们的4月29号、5月1号、5月5号、5月6号这几天都会有我们这个弗拉明戈的这个演出。然后其他的呢，我们还会有这个给孩子们的这个礼物在现场有一个免费的发放，也是非常不错的东西。 这是每天都有吗？ 基本上每天都有了。 嗯，有时间段吗？比如说像弗拉明戈的大巡游啊，包括给孩子发礼物，这个有时间段？ 它是不同阶段的去演出， 不同阶段。 因为对，一天可能有5到6次的这种分时段的演出，啊，基本上占据了全天的一个时间。 是在我们一进那个门的那个大广场上吗？ 对，在我们的中央广场。 嗯嗯。然后除了这两个，还有我看还有一个音乐节，对吗？ 是的，还有一个音乐节。这个音乐节呢也基本上在我们的4月29号、5月1号、5月5号还有5月6号这四天也会有这种演奏啊，街头演奏的这种感觉，这种形式来给大家呈现出来一种比较欢快的比较娱乐的这种气氛出来啊，是这样的。嗯， 张丽宇在问说，想问一下嘉宾可以免费停车吗？ 我们的停车场都是免费的， 而且特别大那个停车场。但是我估计节假日这几天，也挺难停的，真的。因为我跟你就没赶上店庆的时候，我去周末周六周日人都特别多，就 是 它停车场已经很大了，但也是属于一车为难求，所以大家可以坐公共交通去，因为有免费班车，对吧？ 是的，我们也相应提供了相应的免费这个班车的这种路线，比如我们从城里的这个安贞、国贸，还有天通中院。包括万柳、阜成门，都会有我们的这个免费的这个接驳班车。 嗯， 那尤其是在我们这个好多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有好多是坐地铁去的，在地铁这块呢，我们的终点站是在西山口站，然后客人呢可以到我们的西山口站出站，然后呢我们这块呢有我们八达岭奥莱自己的接驳班车，那我们的接驳班车时间呢是半小时一趟，所以说我们的客人呢从站口出来用不了等多久，就会有我们班车到，直接会给你拉到我们的八达岭奥莱。是这样的。 好，这个我再问一句啊，就是咱们那边的休息区多吗？ 很多。 比如说女朋友老婆要进去逛的时候，男同胞们能找个地儿是吧，坐那儿歇会儿。 看孩子呀？ 没有孩子。 是这样的，我们的园区增加了很多的我们的休息点位，包括我们增加了很多，就是说方便我们的客人，就是您在休息的同时，我们旁边还有这个售卖我们的咖啡 啊， 售卖我们的饮品，等等，您可以坐在那儿喝着我们的咖啡，坐在我们街区里面啊，就是喝着我们的咖啡，然后休息，然后可以欣赏我们的街区的一些景色，也是非常不错和狭义的。 就是因为我没去过八达岭奥莱，但是去过其他的一些购物场所啊，不一定是奥莱了。然后呢，人比较多的时候，你就发现那凳子啊是最抢手的， 不够坐， 而且都是男同胞居多，或者是老人家。然后老人家来了，你肯定让人家老人家在坐嘛。然后有一些男同胞呢，都在等着自己的爱人回来。 是的， 那就跟领小孩似的，你知道吗？都排着队往那儿一站，哟，老婆来了。领走一个，然后下一个坐在那儿。哎呦，真的，你跟着，因为女孩子嘛，哈，这个逛街是一个天性，对吧？它 是 一种释放，你得去满足它。地儿足够大，那才好，因为它不一定能找着你，你知道吗？ 对， 对吧？ 对对对。 你们那儿信号要再不好，那就特别好了，特别完美了。 那你想多了，信号特别好，老公来结账，老公来拎包，哎，这些实时能够传达。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因为刚才既然说到儿童场所的这事儿了哈，因为我自己是有孩子的，所以我对于这个关注特别多。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说，八达岭奥莱的那个小火车，观光小火车是免费的。 对，这个也是免费的， 是免费的， 而且呢， 还有小火车呢。 是的，是的，是的， 小孩特别喜欢 哦。 而且很多去的少的客人可能不了解，因为我们的小火车他们都认为是一辆， 哦、 其实我们园区里是两辆。 哦 啊，您可以在我们的 B 区去坐这个小火车，也可以去我们的那个 C 区，就是女装区，也是可以免费乘坐我们的小火车的。 哦 啊，这个呢是我们全天候 在运转。 大人也能做是吗？ 啊，他的承重是大人是没有问题的、 哦、 啊，大人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好意思就没问题、哦、因为小朋友还做不过来呢、 哦、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其他的有的奥莱 嗯 也有小火车 哦， 是收费的 哦、 嗯、 你看这就不够意思了。 也我觉得各有各的经营思路吧，只能说明八达岭奥莱是把它真的当做一个配套设施。 嗯， 对，我们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服务的设施，方便我们的客人，方便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购买者。 嗯， 那你不但是要在我这儿购物，那你同时也会想到我们相应的这个服务配套设施。 嗯， 这样呢让你一家人来到我们这项目，能开心购物，也能开心的这个游玩。 嗯 啊，这是非常好的这个这个项目。 就是假期期间啊，您去哪儿可能玩都觉得人多啊，而且呢到了换季的时候，现在可能是很多的女孩子包括男生啊也都会有一些换装的需求了，这个时候可能要买点东西了。 对， 您去到这个奥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首先便宜，而且又赶上正好生日庆。 对， 对吧，折上折折折又折了那么多，您去这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基本上一玩一天 一天都 就一天估计还不够。 如果你真的喜欢逛的朋友一天应该不大够。就是我给大家几个我个人认为八达岭奥莱相比较其他奥莱的一些特点啊。第一，最主要的品牌权，尤其是一些国际大牌儿， 是的， 非常多。因为很多的这个奥莱它真正的品牌不是特别的多，所以呢八达岭奥莱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国际的著名品牌非常多、 嗯、 而且折扣做得很漂亮、 嗯、 然后比如说机密处的这个鞋 是， 然后你要在商场里都买好几千，在那儿你可能几百块钱有的就能够买得到啊、 哦， 就这样的一个。包括化妆品它也有，还有很多的这个男装和儿童区，它品牌很多。第二个，配套设施很全，餐饮吃饭的地儿很多，然后你刚才说的休息区很多。 嗯， 还有呢就是儿童的娱乐的这个游乐设施 娱乐项目、嗯、 哎比较全。第三个，停车场很大。 嗯 啊、还有呢就是除购物之外的其他项目很丰富。 嗯， 因为他们场地非常有优势，所以他就会有音乐节呀、嗯、而且这种演出不光是在店庆的时候，其实在平时、 我们平时的周末也会有。 对，包括夏天进入暑假之后哈、 啊、对 也会有。 嗯，因为我们这个现场呢还有这种就是我们的这个音乐师现场演奏，现场去唱、现场这种非常好听，也是我们每个周末定期的就会推出我们的这个项目。 嗯， 然后呢很多客人去围观，而且呢非常享受啊，非常享受这个环境。 就是好多人把八达岭奥莱不单单当作是一个购物场所、 嗯、 当作是应该叫京郊周边游的一个地方。 哦， 就你去那儿真的不用买什么东西。 嗯， 然后但是呢你听听演出，尤其周末的时候听听演出，让孩子在里头玩一玩就挺好的。 好吧，再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生日庆呢其实是从明天开始。 嗯， 对，明天开始 一直到5月9号啊， 5月6号 正好是一个周日，等于是您 对 跨上五一假期，包括下周的周六日，您都可以去逛一逛。 对、 啊、 我们这个档期差不多是10天。 是的，是的、 啊。 好嘞，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我是夏明， 我是熊丽。 接下来的节目，打开文化之门。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 春风得意，花开为你，读经典剧本，看仁义大戏。 你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没有什么。 好孩子，那你记住妈刚才说的话了吗？ 嗯，记得住。 凤儿，妈要你一辈子不见周家的人。 好妈。 不要歧视。 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呈现宋儒与观剧，详情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生日季菜单，参与活动，齐聚话剧圣地，共襄文艺盛典。祝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达成战略合作。